朋友说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喜欢他吧。这些照片呢，有一些真的挺可爱的，但其他的也就还好，就是正常的生活照，但是你却每张都赞不绝口。他这么说完的时候，我才慢慢地意识到，那些我非常偏爱的一些人，可能在不加滤镜的人的眼里是平凡人。有的搭配可能不错，有的角度也挺可爱的，也有偶尔惊艳的瞬间，但并没有到我眼中的那么好。我清楚地意识到，在我的眼里，他们随随便便都惹人喜爱，头发乱七八糟或者是散漫不羁，衣服随便穿都有一种满不在乎的酷劲儿，妆容精致的时候好看，没化妆的时候也有一种小孩子学大人的天真的气息，无心又浪漫，举手投足都是迷人的，真的很想让别人也看到我眼中的他们，就像电影当中的柔光一样，某个平凡的瞬间也变得格外的闪耀。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？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清楚自己不喜欢什么，但经常会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。

太多难免，就像你，就像我，年纪轻轻开始摆脱纯纯的爱，或者天雷地火，眼看卿卿我我，眼看情海水波，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。你可以说我冷漠，或是怪我刻薄，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。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，你以为我们之间还会有什么？ 面对陌生疑惑，面对困难的生活，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，笑我的落魄，也笑我的执着。也许吧，他爱你比我多。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？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希望我们都可以保持微笑，做一个开朗的人，多看书，做一个淡定内涵的人，记住为自己而进步，而不是为了满足谁，讨好谁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光，而是真真实实的为自己变得更好。 寄一份问候给远方的童年，想念那张满是纯真的脸，可以哭过就笑，从不曾算计幸福离得多遥远。寄一份心情给久违的青春，想念那个敢爱敢恨的人，相信终于感觉会快乐一些，宁可受伤不肯说谎言。茶无此人，他们说茶无此人，童年只剩一张黑白的照片，提醒我在逃离保护以前，我有过一个简单却又美好的世界。受伤不肯说谎言，茶无此人，他们说茶无此人，童年只剩一张黑白的照片，提醒我在逃离保护以前，我有过一个简单却又美好的世界。茶无此人，